阿卡迪亚国家公园，这个临时礁石礁石嶙峋的海岸线，苍郁的森林，明镜般的湖泊，高耸的山峦，贝壳的沙滩和深邃的峡湾。哎呦我的天， 我的妈呀， 这里什么都有啊， 啥都有，真 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不像大部分美国中西部的国家公园，这里位于高度开发的区域，附近的巴尔港，这个有许多的旅馆、好餐厅和其他的设施。 是的，也许大家听到这里就会问啊，有90%左右森林覆盖率，真是全美最高的缅因州， 对， 真的是进行户外探险和避开人群另辟蹊径的好去处吗？当地有一个回答的方式。 哎呀 啊，怎么还感叹了你？ 哎呀，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哦， 他这个哎呀呢，一个词就是可以说明一切，这等同于嗯哼，对，就是表示赞同，是的， 点头， 对 ，yes， 嗯哼， 对，这也是这个缅因州人有些怪异，但是却极为谦和的日常打招呼方式。 哎，老周去哪儿呢？ 哎呀， 啊，对， 这人说，哎呀， 是， 对， 他 感觉牙疼呢， 是，对。那么呢，缅因州中部海岸那些超棒的，像海事博物馆，精酿啤酒厂，本地葡萄园和恪守从农场到餐桌原则饕餮餐厅，到底怎么样？回答就是，这里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反正就不管是什么了，都是哎呀，统一回答了。 是的， 是。2018年这里还将举行第70届缅因龙虾节哟。 哎呀， 未来这里是不是会成为激动人心的文化中心呢？ 真的， 当然还会有啊。 嗯， 那会不会有世界顶级美术馆和展览馆呢？当然也是会有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是出发前的好时机吗？ So 当然。 好吧，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一站分享哈，我看一下，有这个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州，还有肯塔基的威士忌之乡， 威士忌之乡， 还有明尼苏达森林狼队，没有。 来吧，我们分享一个威士忌之乡好不好？ 因为老说精酿啤酒， 对， 威士忌浓度的啊， 是我们高纯度的洋酒。 对，没错，来自于肯塔基州波旁威士忌之乡。 好，这个肯塔基州的著名之处有很多，包括连绵的山丘上那些堂皇的木马场，对不对？对 NCAA， 也就是美国大学篮球联赛的狂热， 棒棒， 和不得不提的波旁威士忌。 世界上有很多的威士忌，台湾，我国台湾有。然后呢，苏格兰也有， 对，苏格兰， 美国也有， 对， 对不对？有高地威士忌，非常多哈，日本也有啊。 对， 这个肯塔基州的酿酒传统是深厚的积淀， 嗯， 这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对啊， 如果像我跟道道大家想迫不及待的尝上一口，那就直接奔了肯塔基州的中部，路易斯维尔。 还有列克星敦以及伊丽莎白镇形成的一个黄金三角， 打的呀！ 啊， 你看这还有 大破头， 你看这个瓶的是那个，哎万里， 哎呀行了， 俺这是直底。 不，现在三家呢要连成黄金金三角了， 三角瓶的， 对，你不能再打了，那就打不如合作，是不是？ 一帮一，一对， 对。然后那些美味陈酿呢，都是在这里诞生的。你将能在这儿找到全州最著名的酿酒厂和以波旁威士忌为灵感的顶级餐厅。 但是 怎么的呢？ 这个产业并没有因为沉醉于历史传统，就是我们本来就很有积淀啊， 对， 而忘记进步和革新。 是，人家还是挺有创新意识的， 对吧 ？Step by step， 认为越来越好啊。 这个酿酒坊呢，正在逐步打开自己的大门。哎呀，是有多久没打开了？被闲置已久的波旁威士忌酒酿造区正在逐步的恢复元气。 在2018年哈，这个福泽雷历史博物馆呢，将会正式为肯塔基波旁之旅成为一个崭新的起点。 哎，好的。 今天我们推荐了2018年的很多的玩法， 嗯， 想到美国确实是非常出众的旅行目的地， 是好想去哦。 说的这样就非常心动啊， 嗯， 心动呢不如行动，行动不如规划，规划不如出发，哎，就是这样意思了。希望各位上路之后呢，带着我们的攻略，带着我们的热情 emotion 的表达，来到我们推荐这个地方， 带上我们的 emoji， 表情包， 到 啊， 这是一道，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老铁们。